就相信一个放心人是彼此有心，有那用痛心意多深，但纵使一个多情，一个无心，一个寡情，一个细心，为什么偏选择你，你使我老神老心。平和快乐终老，或者做个诚心的祷告，代替情深的拥抱，期待明天可更好。应该心甘却未情愿，应该寻求最易爱恋，却可惜如何被你代驳，仍然是相信这个爱有哪可挑选，一个温柔，一个狠心，一个相信，一个放心，若是彼此有心，有哪用痛心如多心，但纵使一个多情，一个无心，一个寡情，一个细心，为什么偏选择你，你使我老神老心，仍太吸引。寻求最易爱恋，却可惜如何被你代驳，仍然是相信这个爱有哪可挑选，一个温柔，一个狠心，一个相信，一个放心，若是彼此有心， 春末，中长空，莫

坐在走廊的尽头，让回忆陪着我，冷冷的微风流过暖暖的心头。记得去年一样的冬天，雪地足迹仍留心田，步步都是最美的纪念，我们都在里面。两个人一颗心，遥远的思念从不回停，心中挂念你的叮咛，温暖的是永远的情。两个人一颗心，彼此感觉靠得更近，永不忘记我们的小约定。两个人一颗心，遥远的思念从不回避，心中挂念你的叮咛，温暖的是永远的情。两个人一颗心，彼此感觉靠得更近，永不忘记我们的相约。

这相逢，谁做得主？偶逢烈酒一般菊花，露水远冷孤鸦。 好想再听一遍，你说会爱我不变。 瞬间，好想再听一遍你说会爱我不变，让我在最后记起你的温柔，记起你的脸，记着在爱情里最美最美的画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林帆演唱的《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》，林萍演唱的《走廊》，巫启贤带出的《路弯弯》。 结束忙碌的一天，换回熟悉的寂寞，懒懒地躺在沙发上，向母亲温暖臂弯。转到昨天的频道，让声音去做接近，总是同样的绝情，同样的对白，同样的空白。 是不是这样 只有几句小心的彼此问候，记忆 精华，声系天下。

久天长，什么叫情深意忘，什么都总有原因叫人心伤。你叫我一切难忘，你叫我失去方向，恋爱的感觉多微妙，充满空间。爱情像一场过激，分分秒都在角力，没办法，也许是场宿命。你牵走我的心，我每天都想你，心里交错是我爱上了你，爱情是不能言语。你牵走我，世界不再完美，当我失去你，只因为爱，只因为深爱，纵然离别也没有距离，心连着心。像一场过激，分分秒都在找你，没办法，也许是场宿命。你牵走我的心，我每天都想你，心里交错是我爱上了你，爱情是不能言语。你牵走我，世界不再完美，当我失去你，只因为爱，只因为深爱，纵然离别也没有距离，心连着心。你牵走我的心，我还死心，我要惊天动地恋爱一次，不可说不能为你。你牵走我的心，却展开我一生，我都敬拜着你创造着传奇，一见钟情真不可思议，也许这就叫爱的神奇，爱的魔力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费翔演唱的《太阳眼镜》，曲颖带出的《入戏》，周俊伟带出的《全是我的错》。 享受阳光的清新，我的心情是通行的车道，我的眼睛是上升的热情，不再为过去的错误烦恼，不再为失去的梦境奔跑。于是我戴上太阳眼镜，清醒。